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很快，孟神机和白宝山这两位魂斗罗眼中的担心都变成了吃惊。唐三的身体站在那儿如山岳一般，虽然压力再次增加，可他却依旧没有移动分毫，只是脸上的神色逐渐紧绷而已。 连武魂都被逼出来， 怎么可能？ 志林心中微微颤抖了一下，他对自己的魂力输出有多大再清楚不过，哪怕是35级以上的魂尊也一定会在自己的魂力压迫下使用出武魂了，而绝对不会像眼前这个少年这般从容。随着空气中魂力波动逐渐剧烈，弗兰德、赵无极等人也逐渐紧张起来，坐直身体盯视着唐三，唯恐出现什么变故。唯有大师依旧靠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喝着茶水，淡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丝毫没有担忧的样子。没有人比大师对唐三的实力更加了解，眼前的情况大师完全能够计算出唐三的极限大概在什么程度，此时连武魂都没释放出来，自然不是快达到极限的表现。大师更知道唐三的魂力是与众不同的，就像他的蓝银草一样充满了韧性，在战斗中表现并不明显，因为韧性往往是增加持续战斗能力的，而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压力，他魂意中的这股韧性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当志林的威压终于增加到40级魂力左右时，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他有些艰难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蓝光闪烁，蓝银草就像盛开的鲜花一般从唐三掌心奔涌而出，在空中飘荡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蓝紫色光芒迎然勃发，所有蓝银草都在空气中自行摆动，每一次摇摆都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空气也在随之律动一般。智灵魂斗罗感受最为明显，当唐三释放出蓝银草那一刻，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正准备收回自己魂力结束这次测试时，唐三的蓝银草却排列成了眼前这奇异的景象。圆形的牢笼将唐三身体笼罩在内，每一根蓝银草与下一根之间都只有些微的缝隙。随着他们每一次轻轻摆动，志林惊讶地发现自己带出的压力仿佛是在对一团充满弹性的物体施加。随着蓝银草的清摆，它带给唐三的压力竟然被减弱了许多，准确地说是它带给唐三的压力被卸掉了。唐三身上出现的神奇之处竟然如此之多，三位魂斗罗脸上的惊讶逐渐变成了惊喜。其实唐三也不知道蓝银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看上去它似乎非常坚挺，但实际上在40级的魂力威压面前，他连呼吸都已经变得很困难，只是不愿意给史莱克学院丢人才一直苦撑着。蓝银草完全是在唐三支持不住的情况下才释放出来的，他此时的排序和动作都是自然而然形成，在他们那有规律的波动下，唐三顿时感觉到压力大减，四两拨千斤，这是唐三在潜意识常用的武技。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蓝银草竟然会在自己没有刻意控制的情况下施展出这属于自己的武技。感觉到这些，唐三突然发现对于自己的武魂似乎还有许多没有理解的地方。压力减轻，唐三的脸色也终于恢复了正常，而那位智灵魂斗罗却打消了终止测验的念头，魂力进一步增强，而且这次增强的速度比上次还要快。四两拨千斤固然可以，但如果是万斤呢？压力陡增，唐三觉得自己体内的经脉在外界的压力面前都仿佛要爆炸了，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其痛苦的状态，全身皮肤渐渐充血，玄天功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体内经脉在他每一次冲撞之下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体外的蓝银草的移动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但他们所能化解的魂力终究有限。 有了蓝音草的阻隔，众人看不到唐三此时的情况，只是知道唐三依旧坚挺地抵抗着，却不知他此时已是满脸通红，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此时的压力已经被提到了45级魂力的水准，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却感觉到自己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一般，紧接着那原本急速流淌的玄天功突然慢了下来，所有的压力仿佛在那一瞬间从背后喷薄而出，瞬间宣泄。围绕在唐三身边的蓝音草四散飞扬，唐三整个人身体都颤抖了一下，他的样子也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众人看到他是不禁吓了一跳，此时的唐三身体竟然膨胀了一圈，而在他背后外附魂骨八蛛毛已经释放，亮紫色的八蛛毛像翅膀一般在唐三背后轻轻律动，唐三额头上又出现了那蛛网一般的纹路，而且这一次格外清晰。唐三的脸色是舒缓的，在他身体周围那层白雾如同海纳百川一般从鼻子处吸入，再从口中吐出，每一次吞吐白气似乎都会增加几分，而唐三的身体也会膨胀几分。 魂骨， 志林立刻停下了自己对唐三的施压，他们自然看得出此时的唐三已经到了极限，再施压下去恐怕只会爆体而亡。八蛛毛前端渐渐变出了一丝白色，这白色是从八蛛毛内部传到毛尖处的。唐三的身体并没有因为外界压力的消失而改变，依旧在重复吞吐着那白色雾气。大师面带微笑地站起身，向着智林躬身行礼。 多谢智林魂斗罗成全。 成全？什么成全啊？ 唐三这孩子自从得到了这外附魂骨八蛛毛之后，实力虽然增加不少，却始终无法与其真正融合。在智林魂斗罗您施加的压力下，我想这一次他是与自己的外附魂骨终于融合，再无分彼此，外附魂骨将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听到外附魂骨这四个字，三位魂斗罗几乎是同一时间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而秦明更像是火烧屁股一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三位魂斗罗面面相觑，他们的眼光自然不是秦明所能比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出唐三背后的八蛛毛乃是魂骨而不是武魂，但他们却怎么也想不到那竟然会是外附魂骨。单是八蛛毛上释放的气息，他们就能感觉出其附带的作用强大。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不但魂力达到了30级以上，还拥有在魂师珍品中排名仅仅次于万年魂环的外附魂骨，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何等的潜力，哪怕他的武魂只是蓝银草又如何呢？ 这真的是外附魂骨？ 我可以肯定，不过这件事还请三位较为保密。虽然外附魂骨已经与唐三身体融合，不像其他魂骨那样会在被杀死后掉落，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还是不希望他在成长起来前面对太强大的对手。 我们明白，请你放心，我们以自己的武魂起誓，绝不会透露这件事给任何人。 史莱克一行人并没有向他们隐瞒唐三拥有外附魂骨这事儿，仅仅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对天斗皇家学院的尊重。外附魂骨实在太过珍贵，一旦被一些心地险恶的强大魂师知道，绝对不会给唐三成长的空间。其实大师又怎会是大意的人，他早在来到这里之前早就已经对天斗皇家学院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调查。眼前这三位魂斗罗无不是魂师界地位尊崇且心地善良的长者，否则他怎会轻易将唐三的秘密暴露出来。好热，这是唐三此时唯一的感觉，身体在压力下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他此时只是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个大熔炉中被煅烧一般，这种感觉和当初刚刚获得人面魔蛛魂环的时候有些相似，只是和那次相比，现在的痛苦要小得多，只有灼热，并没有剧烈疼痛的感觉。缓慢运行的玄天功内力朝一些特殊的经脉不断冲击着， 之前唐三所感觉到的那次破碎，似乎就是一条经脉被贯通后产生的结果。在压力最大的一瞬间，唐三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左手手掌中已经亮起了黑色的光芒，但他却能够感觉到一股力量从内心迸发而出。要不是体内那条奇异的经脉被贯通，那么恐怕他的另一个武魂也会随之出现。此时唐三已经没有了思考的能力，只是在承受着热流一阵阵的冲击，体内的玄天功似乎在吸收这股热力。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三位魂斗罗终于平复下来。 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魂师界竟然出了这样的一个天才。我真庆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各位。 唐三这孩子的能力我们也不敢鞠躬，他是大师的嫡传弟子，而且他本身的天赋也非常出色。他们这七个孩子在我们史莱克学院历史上也都是天纵之才，不只是唐三，其他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天分。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到天斗皇家学院，就是不希望埋没了这些孩子的天分，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通过更好的修炼环境来把自己的天分完全发挥出来。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作为院长，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他们都能够成为封号斗罗，远远超过我的成就。 此时的弗兰德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奸诈，真诚流露，而身后的史莱克七怪听着弗兰德的话，在心中也出现了几分特殊的情感。他们发现在这一刻，弗兰德似乎变得更加苍老了，他的背影看上去也有了几分孤独的滋味。是啊，作为一名院长，却要带着弟子来到另一个学院修炼，像弗兰德这样天生高傲的人心里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过什么，可是他的内心世界真的就这么平静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